好，第二节翻嚟啦。咁第二节翻嚟咧，首先咧，不如咁啦，俾个，因为见到哇，真系好多人咧，今日上咗嚟，即系上咗个 live chat room。咁就一阵我试下读一啲，抽一啲出嚟读啦，因为真系实在太多啦，多谢大家先啦。咁啊，但系咧，俾个谜语大家估下先。我哋喺节目尾嗰阵时先再开估啊。咁咧就我谂啲三四十岁，好似我哋啲老饼咧，我哋以前会睇嗰套日剧嘅。咁个日剧咧就最近咧就喺中国咧就再重播翻嘅。咁嗰度呢度咁喺中国重播嘅时候咧，呢套剧集个名咧就叫做《红的锁链》，红色个红，红嘅锁链。OK， 咁好啦，咁啊睇下有冇网民知道呢套剧集究竟系好 hot 嘅，我哋以前咧系睇过嘅日本剧集嚟，咁我哋就临尾先讲，睇下有冇网民知道，睇下会唔会打个名上去 live chat room 嗰度啦吓。 好 ，OK， 咁好啦，咁读下啲哇，实在太多喎，拣啲嚟读下啦。咁就睇下先吓，有啲咩咧？阿 Victoria 就话佢话咧 where to 咧，其实咧 grammatically 咧系 correct 嘅吓，即系 grammar 上系 correct 嘅 ，but rather slangy or very informal。咁但我覺得係好冇禮貌咯，呢個問題係即係冇理由一上車就叫人哋就即係 where to。咁同埋咧 ，Spray 就話啦，佢話咧北京嘅的士司機脾氣係好差嘅，咁嗱睇你點比啦。 冇啊，相對我呢個我唔係咁大，係唔係咁同意。其實北京好多人都其實相對都幾和順。 你多唔多上北京先？ 上過幾次 啦。OK， 嗱，我嘅意見咁樣嘅，北京嘅即係，但譬如仲有咧，即係網上就話除咗話即係同埋話我哋脾氣好差啦，同埋話好容易成日發脾氣啦咁。但係我都係嗰句啦，就是、北京嘅的士司機未必係最好。如果你問我咧，我都係仍然成日都係覺得就係推崇就係上海嘅的士司機嘅。係，因為咧上海的士司機咧，第一就係咧通常都冇乜脾氣嘅，通常乘客發脾氣發爛渣咧就多過呢、這個即係上海的士司機，同埋就係佢哋唔會攬收費用啦。咁但係你如果唔係同即係如果你唔係你撇開唔同上海比呢，北京嘅的士司機唔係喺中國裏面算係最差，但係你話係咪成日發脾氣呢都會有，但係點解呢？因為真係塞車嗰個係好大禍，因為北京其實係因為成日就係個交通嘅問題呢嚴重塞車呢，就令到呢有陣時呢就會好多爭執出嚟㗎，譬如話最常見嘅呢就係乘客就覺得个的士佬，喂，你唔应该行呢条路啊嘛，嗰条路可能塞25分钟，呢条路就塞一个钟头，咁你点解要行呢条路啊？咁就会成日有呢啲即系有呢啲争拗咯。咁但系即系大致上嚟讲，其实都叫做系OK 嘅，咁就仲有啲乜嘢？仲有啲乜嘢？呢度有啲咩？ 唔系嗰阵时有个人就话啦，应该会的士司机咧，应该入部机咧会识讲咩 ？Welcome to my taxi。喂，其实应该可以录埋音，做埋嗰啲 system 都改话问个鬼佬去边度噶嘛？咁咪直接啲咯。大陆最兴呢啲嘢噶啦，咩喺医院找钱都可以，佢话叫你请付52元。三角咁样噶嘛， 系嘛？ 最兴系啊，大陆好最兴呢啲嘢。 嗱，咁啊，仲有咧，就有啲网民就喺上面问啦，即系喺 left 喺个 chat room 度问。咁我谂好多人都关心就系野油嘅问题啦。咁我都系成日喺呢个节目成日都讲啊，即系咧踏入八月份啦，大家都要真系要小心啲啦，即系咧唔好乱咁去玩啦。咁同埋咧，即系好多网民北上嗰啲，真系即系我个礼拜喺度讲就系。唔好嗰啲咩成日帶女仔翻去房嗰啲啦，酒店房嗰啲真係唔好。雖然我老婆聽住啊，咁但係都要同你成日要講啊，即係咩都要安全咯。咁所以咧，即係唔好成日亂咁去玩啊，唔好再問呢啲嘢啦。即係總之咧，乖乖地啦，八月嚇。 嗱，阿牛佢俾人塌咗咧，我就唔知。起碼上琴晚都仲見到佢。 嚇， 唔係我。 唔好成日提阿牛得唔得咧？你真係唔好再阿牛係喺香港嘅，但係我真係要放假，咁所以咧唔好搞佢啦。OK， 咁好啦，咁我講翻咧就係講翻個開幕式嗰個我嘅意見啦。咁我睇咗第一晚嘅開幕式啦，即係嗰個彩排啦。咁首先即係我嘅感覺係乜嘢咧？我好肯定，虽然我未睇晒嗰个开幕式，冇人睇得晒啦，而家系国家机密嚟嘅。咁即系喺第一次嘅时候，其实韩国有电视台影个出嚟放上 YouTube 啦。咁件事其实搞到好大镬噶。咁咧，韩国电视台最后要道歉嘅，点解咧？因为咧，即系网上嘅大陆嘅粉青咧，系曾经因为呢件事咧就呼吁咧，就系话咧。八月八号咧，如果各个国家进场嘅时候咧，就当南韩队一进场咧，唔系靴具，系全部保持执物， 即係無聲抗議佢。咁所以南韓即刻道歉，好驚啊！即係你知而家我哋今時今日我哋祖國好惡噶嘛。咁好啦，咁咧其實咧就佢哋有啲其實咧，我想講嘅 point 咧就係、是、咧，首先就係導演係邊個知唔知？張藝謀。 張藝謀。 OK。咁咧。首先，我一聽到係張藝謀嘅時候咧，我從來都唔會對呢個開幕式或者閉幕式咧係有乜嘢任何嘅期望嘅，即係我只係會話咧嗱，即係斯文啲講咧，就會你將會睇到一個好靚嘅開幕式， 係、 啊、即係好有中國特色，係呃鬼佬嗰只靚，即係唔如果係粗俗啲講，就係、是、一個好柒嘅一個即係開幕式啦，嚇咁啊！我就第二日睇翻啲報紙咧，就係、是、即係我見到即係好多，因為佢咪有啲好多啊唔同彩排嘅時候咧，就好多唔同嘅穿住服裝嘅演員咧，就喺個場喺鳥巢外邊就即係走嚟走去噶嘛。咁我見過幾隻服裝係其實就我即係同我呢、這個。一早嘅預測其實幾吻合嘅。第一就係、是、譬如話，你會見到好多好無厘頭嘅唔同年朝代嘅，好似我哋即係我哋由細睇到大嗰啲啲武俠片嘅古裝片嘅古裝服裝啦嚇、啊，宮女啦，仲有啲好似類似秦俑啦，有啲就好似一啲唐朝啊，或者有啲好似宋朝啊之如此類嗰啲士兵嘅服裝啦、啊，同埋但係有一件咧，我真係想要攞出嚟講講啦，即係嗱，我而家擺咗電腦度 ，at 就喺度睇緊嘅，嚇咁呢個我或者我可以遲啲擺上網俾大家睇，呢件衫我就真係覺得好離譜啦，即係我覺得嗱呢件咧就係唔係古裝嚟嘅，咁咧就係、是、我唔知佢到時嗰個環節係咩環節啦，我聯想唔到啊，咁佢一件直身白袍，咁睇落去嗰啲質料就好似係啲拉郎料嚟嘅，咁然之后咧就中间咧佢扣钮嗰个位咧就一条直身橙色好靓嘅橙色嘅扣钮位嚟嘅，咁我哋呢件衫就佢系直身长袍咁样就直接即系直情系拖到落地下嘅，咁我想讲嘅嗱，首先我唔知佢呢个咩环节，但系我想讲呢件衫咧，其实喂一睇落去咧就成个无论个设计啊或者嗰件衫嗰啲质地咧，其实真系好 cheap 嘅。咁同埋咧呢件衫咧，如果大家咧即系譬如话想可以去深圳咧水疗啊，你经常会喺嗰啲啊如果大家唔即系就算唔睇我呢幅相咧，我建议大家就去皇室假期， 系 你就睇下企喺门口嗰度嗰啲男仔女仔，佢着嗰件衫咧，就呢件系差唔多样 嘅。Waitress 咁我想讲呢件衫系表达呢啲系表达一啲乜嘢？我真系啱晒头 咯。可能你啱啱见住呢件衫嗰个人，唔系，我想话听着呢件衫嗰个咧，唔系女人嚟嘅，系男人嚟。 男仔一班我哋见到都系男仔嚟啦，或唔知应该唔知有冇女仔，唔知啦。 你喺 唔系？但系呢件衫系有中性嘅，即系呢件衫应该系男女都应该着得到嘅。 系 咁、啊，但系问题系，喂，点解会咁大佬喺个开幕式度有件咁嘅衫咧？即系我就会好期待八月八号，我想睇呢个究竟系咩环节咯？系咪讲紧嗰啲即系可能有一个环节就系介绍呢个中国嘅按摩啊、水疗 嗱，轻讲笑啫。有网民就讲嘅就系话咧，一定有女仔用丝巾飞去。 边个嚟噶？呢个系 EUTHY 我都唔识读 PHR 唔知边个系。但系咩啊？ 佢话一定咧就有啲女仔用丝巾飞去击鼓。 系啊， 即一定，即系我觉得系有啲 step 一定 飞来飞去仙女 feel 啊嘛，上海奔月嗰啲啊嘛。 系 呢个当然啦，丝带舞我觉得会一定啦。另外可能嘅系咩咧？另外即系有少少剑击啦，即系如果你话。扮得秦俑嘅，即系可能所中国一啲武术嘅嘢啦，呢啲一定会有嘅。咁啊，另外会一会。 仲有冇个咩女子咩十不鬼，会唔会有咧？ 我唔知啊，大佬。 我谂即系一大堆，我谂就系一大堆呢啲咁嘅嘢。即系你睇到张艺谋而家啊，无论佢嘅电影啦，同埋好似上一届嘅闭幕式咧，即系雅典个奥运，你又睇过佢，你都系睇到佢系一大扎咧，唔使经大佬，但系就将一啲所有咧，总之呃得到鬼佬嘅中国文化嘅嘢就抌晒入去。 你讲嗰 会唔会咧？亦都有样嘢，好似咧，就系好似去咗深圳嗰个咩？咩中国民族文化村咁样咧？ 系啊，类似 咩五啊几个民族啊嘛，跟住有一扎人着住唔同民族喺度 即系大锣大鼓喺度跳咩花木凤阳花鼓嗰啲咁样。 系啦，其实可以，大家如果错过咗八月八号嗰开幕式咧，就好快好简单嘅，好方便就去北京呢、這个唔系去深圳嗰个咩啊？ 民族文化村， 中国文化村，嗰度就可以睇到晒。 我觉得系即系你如果要睇嘅话咧，或者唔需要，即系睇翻满城尽带黄金甲，你就会知道。系啊，有人喺网度有提过， 救命啊！ 但我想讲，其实系满城尽是黄色嘢咯。 系啊，其实黄金甲已经好啲噶啦， 好啲。系啊，佢好 好个英雄啦、啊。 佢好一条方嘅系咩咧？你扫出嚟嘅时候就系一大棚人，唔理宫女定系男嘅仆人又好，两条线直行出嚟，托住个盘就行嗰只。你即系永远都系觉得同一个方 嘅， 真系。 唔系，我讲嘅进步就系起码无论套片几难睇，啲衫嘅几金到几亮，但起码都系低空先咯。呢个好紧要啊！即系成套嘢大部分就喺度睇下嗰啲宫女咧。 所以我哋讲 系啦，咁所以我期盼八月八号都有呢样嘢睇嘅吓，咁睇下会唔会有啦吓、啊，即系冇闷啊嘛，大佬，我哋又唔系鬼佬，我唔使俾你呃噶嘛，系咪先？咁如果你讲起服装咧，就即系不得不提。呢、嗯這个即系中国队嗰啲服装， 系 你又觉得唔系？我觉得 O K 喎，今次嗱， 因为唔系中国人 design 噶嘛， 嗱，今次就系 Nike 嘅，唔系嗱，佢有解释，有好多都系中国人 design 嘅，嗱、嗯，咁咧我手头上有一啲图片咧，其实就系、是、就系、是、呢、這个中国嘅田径队，咁、嗯、田径队呢个出咗嚟咧，就喺网上边咧，就大陆嘅网上边咧就得、嗯，哇，好掂呢套嘢，就叫佢做呢个咩盗墓者罗拉，盗墓者罗拉装，其实几型噶，咁你见到佢就系、是、即系紧身啦，同埋就系有个即系系啦，同埋露腰啦吓，同埋、嗯、手有个我都唔知叫咩护肩啊，即系成系 即系手，即系女仔着晚礼服嗰啲手套咁样啦， 系啊， 不过露手指嘅。 咁同埋我呢度，我今日咧，其实就早两我就见过刘嗱嘅，其实最瞩目嘅咧就系刘翔。 系 咁，刘翔咧就系、是、咧所有嗱、因为咧佢成个六百几个运动员咧、嗯、就唔系个个系度身订做嘅， 嗯， 但系刘翔嗰套咧就系、是、直情系即系刘翔系焦点嚟嘅，咁刘翔咧而家嗰套衫咧好似都仲未公布出嚟，咁、 嗯、 听讲话嗰套衫咧就好坚嘅，可以咧系着咗嗰套衫咧就帮刘翔咧起码跑快 0.02 秒嘅。咁咧就個封咗好即係減到低啊！咁咧就訪問個劉翔，咁劉翔就話咧，其實我唔係好中意套衫。佢係因為佢嘅原因就係因為著上去同埋除落嚟咧係好難搞。係 咪即係好似即係游水嗰啲咩鯊魚衣嗰類似咁樣？ 唔知冇睇過，而家暫時都冇出。咁但係今早兩日咧，我就已經係佢嗰對 Nike 嘅運動鞋咧，就已經出咗嚟啦。咁、嗰對鞋就真係幾堅嘅。咁嗰對鞋咧就已經改咗，就唔使用鞋帶嘅、 嗯， 就係、是、用拉鏈嘅。咁嗰對鞋係聽講話就係超輕啦。咁同埋就係直情係跟住劉翔嘅腳型就度身訂做。咁、 嗯、 將會嗰對鞋係其實有得賣嘅，即係將會 Nike 係得賣。咁同埋就係、是、除咗佢之外就係姚明啦。咁姚明嗰套籃球衫聽講咧就已經上海有啲Nike 嘅運動用品店咧係出咗嚟噶啦，就買1,096蚊。 佢成 咁，但系边个会买咧？ 其实佢成身一定要订做噶啦，讲真 系啊， 系啦， 系啊。咁同埋就系你即系个特色就系、是，譬如话我见到嗰啲佢其实用咗好多啲渔网型嘅，即系渔网暗化啦。其实嗰设计系 OK 嘅，咁但系就Nike 都有强调就系唔系佢哋唔系净系全部用晒外国嘅设计师，系有用即系大陆嘅设计师。咁、但系 佢嗰种即系 pattern 啦，即系嗰啲咩龙啊嗰啲、其实系好一般，即系鬼都中意嘅嘢嚟嘅。 喂，但系我 即系嗰阵时咧，见到啲鬼佬喺纹身、纹啲手臂度咧，都系纹嗰只龙啊，纹、一啲几只字咧，即系其实有少少似嗰只 feel。其实 OK 嘅，其实望去都唔系话。buy 我個人嗰個 style 嗰種 taste， 其實我都望到都係 OK 嘅，因為始終唔係咩李寧設計啊嘛。 哦，你講開李寧咧，你唔好嘥李寧喎。係李寧牌運動鞋咧，係今屆有贊助美國籃球國家隊。是有人穿他那对鞋出赛的。 嗱， 我唔知系我虽然打咗喺澳门打咗两场，我唔敢证实系咪即系有冇啊着到嗰套有冇着到李宁牌运动鞋。咁但系咧就 一阵先讲啊，你两个唔好成日怪睇女仔好唔好啊？佢两个喺度做紧咩咧？就喺度睇紧呢个 Now 嘅新闻台，咁啊讲紧嗰啲咩？ 礼仪小姐、 礼仪小姐、马术嗰啲，呢个可以一阵讲啊。咁李宁牌咧，其实系其中一个有赞助呢个美国国家队篮球国家队嘅， 系 咁同埋即系讲开李宁，其实都讲两句嘢啦。佢有我早嘅睇过佢一个访问咧，其实佢讲咗两句。我覺得幾似人話嘅嘢啦，即係佢就佢講翻其實中央台有個節目就訪問李寧，咁李寧就講翻即係當年即係體操王子，咁佢攞金牌嗰啲辛酸史啦，咁但係佢最後埋尾佢講兩句嘢咯，即係佢話希望所有中國人民咧，真係唔好俾咁多壓力啲中國運動員，咁佢話今時今日咧呢、這個即係我哋個國家強已經好強大，我哋再唔需要呢啲金牌咧。去顯示我哋嗰個國家嘅實力，咁我覺得即係我睇咁耐咧，最有實力都係呢句，係咪先？ 即係人話， 即係人話嚟嘅， 即係幫佢減壓啦，大佬。咁咪 即係廣東人，真係廣東人嚇即係 冇得講嘅， 係 咯，即係同意嘅呢樣嘢，同意嘅。有即係講翻啲網友啦，咁啊， 好啊，讀啊讀啲嘢，讀到嚟聽下先。 劉翔一定會輸，壓力太大，正如回應翻頭先李寧講 啊 ，O 零二講嘅係咪 ？O R B 零二 係啦，係啦。咁啊，即系等于翻李宁所讲啦，内地人对今次几个，即系特别系刘翔啦 ，anyway， 仲有嘅系乒乓波嗰几个， 系 咁都， 哦，羽毛球嗰个都好大压力嘅，男双嗰两个， 羽毛球， 我睇过，即系嗰个都系，因为佢哋唔系赢紧，同埋即系佢个压力都好大， 咁啊，即系内地都即系好大压力， 好大压力，我佢哋胡锦涛接见佢嘅时候咧，即系嗰句口号就系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哇！ 你话死唔死先？ 呢句说话令我谂起咩？即系谂起抗日时期嗰啲咁样讲。 唔系佢仲有噶，佢仲有加埋噶，佢就中国人民都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哇！ 咁所以呢个系呢个真系好大压力咯吓。咁仲有咩？仲有咩啊？留言版。 咁啊，另外讲一讲啦。咁啊，头先有位网友讲咗样嘢，等等先。 系 讲咗一样笑话嘅，就系话咧，佢 propose 宁愿咧摆几百万张麻雀台喺个鸟巢中间度打牌，更加代表到中国文化。 好诚啊， 系啱嘅。 唔系，其实应该麻雀打麻雀应该系摆入去呢个奥运嘅示范项目里边。 我绝对啦，我赞成啦。 系啊，系啊，同埋格斗啊，因为最近譬如上海嗰个好出名啊，即系除咗刘翔之外咧，即系嗰个死亡塔式咧，杀六个公安嗰个咧，嗰个绝对符合好多呢、這个我唔记得叫咩名添，突然间开心得滞，即系佢绝对符合好多呢个奥运项目嘅，即系达到呢个国际标准嘅。 但系差唔多未喺度。 系你讲，继续啊。 有个话题拆开嚟讲嘅，想讲讲就系话咩咧？咁上个礼拜都讲过啦，香港搞马术啦，都系谂翻奥运啦。咁 点啊？马术。 今个礼拜你会听到政府官员咧， 你睇完啲礼仪小姐。 小姐就先讲，咁啊，即系讲政府公员咧，都终于肯讲翻一句说话，就系话咧，我哋假如香港嘅警方真系到时真系需要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希望即系香港嘅驻港解放军去帮我哋手嘅，但系。我哋绝对相信我哋香港警方系有能力去控制今次马术嘅安全活动嘅，即系我会觉得嘅系你呢啲讲咪应该系啱听嘅说话咯，大佬你唔好第一句就话即系调调 冇嘢嘅， 调调平就唔好咁样乱讲先得噶，大佬你俾翻人啲信心先得噶嘛， 系咪讲到咁准啊你？ 成班友都唔系做嘢， 但系都要小心咯，即系总之奥运期间咧，即系总之就系人多嘅地方就唔好去啦。咁你话喂，即系冇办法啦，咁我哋。即系我哋又唔系好有钱嘅人，咁唔可以话吓出街就搭的士，咁你即系搭地铁、搭巴士小心啲咯。即系变咗见到架巴士嗰度，突然间你隔篱嗰个位有袋嘢喺个凳底度，你即刻揿钟落车， 真系一定要走。 系啦，即系呢啲警觉性要有咯，即系唔好谂住靠个政府咯。 上个礼拜讲过啦，唔想再讲啦。咁同埋是危言耸听嘅， 咁你但系两个晚咁喺度夹住啲礼仪小姐啦，即系我讲下就。我都今日都睇过，即系个新闻嘅香港嗰啲礼仪小姐，喂，佢全部讲广东话嘅，香港人嚟嘅，你知唔知啊？ 咦，我唔知 啊，系啊，真系噶。咁同埋有礼仪先生，礼仪先生就着白色嘅中山装， 头先又影咗出嚟。 咁嗰啲就差佬嚟嘅，系啊，真系差佬嚟噶，唔系讲系喺警队度挑选出嚟噶。咁个礼仪小姐嗰啲咧，就系喺唔知嗰啲咩做，即系你报名做 volunteer 嘅时候，佢就拣咗廿零条女出嚟咁样。但系佢哋有个问题咯。就係佢哋真係喂，即係我都係我就係話呢個其實就係佢哋冇乜嘢香港，佢哋冇 show 一啲香港嘅特色出嚟，個個咧又係嗰只咧。 大陸式四即係陳方安身四 萬 四萬咁嘅口嗰只 EA 盤牙咁咧就梗曬佢，但你嗱，即係我成日講個問題咩嗱？我想講呢樣嘢，我引申到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我成日覺得就係香港人，你喂唔好下下即係學到捉大陸嗰啲，有啲你哋學唔到啊！即係你嗱，首先就係你講你嘅你嗰、那個。漂亮程度你未必夠呢、這個即係大陸嗰啲麗兒小姐，仲、有你嗰種咧 EA 排牙笑嗰只咧，係真係淨係大陸妹做到嘅、即係你香港人做咗好好特別㗎，我唔知大家有冇呢個感覺咯，即係你我今日睇就即時有呢個感覺咯、即係我想講嘅就即係話嗰個我就有時呢啲真係兩地嗰個文化，我想再舉個例嘅就係、是、譬如話最近你都知道啦，即係譬如嗰、那個。又见到啊！上个礼拜又见到阿屌屌揈啦， 系啦， 去咗边度啊？ 咦，谂谂先， 记唔记得？ 唔记得，唔记得。 唔喺香港去， 唔喺香港。 佢又整嗰个 trip， 又走去呢个四川地震啊嘛， 系系 嗱，嗰廿亿啊嘛，嗱，即系我想讲呢个咪就系两地嗰个文化差异咯。如果我想讲个举个例咧，就系、是、咧，如果你当你自己系一个系个四川嗰啲干部，你会觉得咧呢班香港人其实真系几乸烦嘅。喂，你捐廿亿俾我。搞咁 Q 多嘢，首先特首嚟到，我又要招呼你。 系 特首嚟完又话一百亿，好啦，然之后咧就整队立法会议员。 系 吓，咁、我喂，我从来喺我，如果我作为一个四川干部咧，我从来冇呢啲乜嘢立法会议员呢啲咁嘅 concept 噶嘛。好啦，咁你嚟呢一班人，我又招呼你啦。 系 好啦，然之后喂，而家八月几号？搞奥运都忙个鬼啊！你仲要整个又话咩屌屌肥又嚟又巡，我又要招呼你，咁你话系咪觉得好烦咧？即系同埋就系佢哋唔明白一样嘢咧，同埋一个最大嘅分别就系咩？你知唔知？其实咧嗰、那个而家嗰个四川嗰个地震嗰个重建咧、其实咧全部嗰啲嗰啲乜乜镇啊，咩影秀镇啊，咩绵阳市啊，乜嘢咩水磨镇啊，嗰啲全部咧系配晒俾广东省咧呢边咧每一个市咧做一个姊妹城市嘅，譬如话譬如话东莞市咧就系、 是、 负责去帮手重建影秀镇，咁、但 系 好啦，我就问一个问题就咁点解唔会俾一个镇俾香港去玩下咧？你知唔知点解？我其实有其实好易解释嘅，根本四川嗰啲干部都唔多想你香港人捐嗰廿亿俾我。第一，喂真系好烦，我要招呼你班友，仲话然之后你班友仲要俾个条件出嚟就是、啊，我点样用咧？我要 report 俾你。你知唔知大陆嘅人嘅嗰啲姊妹城市会点帮手啊？嗱。如果我係嗰個東莞嗰、那個東莞市嗰個市長咧，咁我就首先啊，原來我要負責影秀鎮嘅，我就會首先揾下，誒邊個係我嗰個對口接頭人先？哦，原來咧四川嗰度有個幹部華德士嗰、那個最華德士嗰個叫阿迪嘅，好啦，咁我就會打下電話俾阿迪，跟住話喂，阿、迪哥啊，咁我幾時幾日會上嚟啊？但我唔使巡視你嗰個鎮噶，嚇、咁你點重建咧？唔關我事，我哋上嚟咧飲茶啊！ 倾下偈啦， 倾下偈啊， 系啦， 卡拉 OK 啊， 游山玩水啦， 游山玩水啦，先咁，然之后就讲啦，你我哋就会有大约有廿亿会捐上嚟俾你嘅，喂，咁嗱咁样啦，我哋玩咗几日啦，我哋都算系兄弟啊，咁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将会嗰廿亿会 cap 几多啊？跟住咧，我哋就咪攞嚟对分咗佢咯。 系啊， 喂，呢啲系餐屎嚟嘅，喂，你香港人根本就唔知道有呢啲咁嘅 culture， 即系你捐廿亿，喂，大佬，我折翻做港做人民币，而家得十六七亿，阿爷唔即系大佬啲几讲钱啊，真系。少之又少，你又要搞咁多嘢，我又奥运又忙，我仲要应酬你班大弟，即其实真係一个好烦嘅事囉。 係啊，你即係、你第一阵泵咗水上去，最主要系你即时性泵咗水上去已经够喇，我觉得。个问题系 即嗰下人道工程。 同埋个问题系你肯捐嘅时候人哋受唔受你玩 係啦、啊。即你捐咗人哋都唔会 appreciate 啊。同埋因为即我就如果我作为即香港嗰、那个即香港政府嘅人，喂其实即佢哋我从来喺呢个节目都讲四川嘅地震，佢最需要嘅其实唔系钱啊、 嗯。 如果你又要拆大阿爷鞋咧，其实你真系唔好攞香港纳税人嗰啲钱攞嚟咁样玩。 而攞啲工程师上， 其实好简单啫嘛。我俾个建议佢啊，你咪揾阿李嘉诚，揾阿李兆基嗰啲揼佢心口咯。然之后跟住喂嗱，你同我阿李嘉诚同我起间医院，李兆基同我起间学校。 嗯、 喂，俾翻个牌坊你，一家便宜几廿家着，系咪先？你哋又可以大家擦鞋，又唔使用大部分用纳税人嘅钱。咁、呢个我觉得仲好过你走去攞廿亿咁样去玩法咯。 最后讲句，要令到香港人支持马术咧， 喺网度头先有几个提议，我觉得一个系最好嘅，嗰几日放假， 仲有一个。仲有一个开赌，马会要接受投注，咁咧就唔使派飞啦。好啦，咁啊最后揭晓个答案， 咁啊 有人估中嘅，有人估中嘅，但系死啦，翻唔到落去睇下系边个先啦。咁啊唔好意思啊，讲唔到你个网名出嚟。我记得有人估中咗嘅，冇错，叫做赤的疑惑。咁咧就系病态赌徒，网友个名叫病态赌徒。咁系啦，红的锁链就即系等于我哋当年山口百惠嗰套。赤的疑惑，吓 系咯， 正唔正啊？呢个名 正 正咁啊，点啊？节目时间系咪差唔多啦？又 好，咁我哋 下一个礼拜唔知有冇直播做？好啦，咁我哋会摆翻睇下睇下睇下点啦。 尽量做直播直播嘅， 有得做，我会再喺个留言板嗰度再通知大家咯。 好， OK， 多谢晒大家， 拜拜，再见， 好，拜拜。